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咧，每个星期一都会见到大家嘅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 Hello， 阿初你好啊， 你好啊。 咁啊，我哋上一个礼拜咧就讲到呢一个 closer 啦，即系Patrick Marber 写嘅 closer， 咁可以译做有心人啦，偷情啦，偷心啦，又或者我译咧就系行近啲啦，咁啊。 你译得好好、啊、喎。即系你证明你系识字嘅，真系嗰个我真系好欣慰 啊！我都翻去谂咗好耐，我真系译得系最好嗰个嚟。 我都觉得系啊。 咁上次咧，我哋讲咗其实叫做 Act One 啦，成个第一幕啦。咁啊，不如我哋即系啲听众可能冇听到，我哋再讲一讲成个 Act One 啊，好唔好啊？ 其实 Act One 就主要真系介绍翻呢四个人物同埋佢哋点样相识啦。 系 一开始其实就系讲话呢个男主角阿 Dan 咧，我讲咗男主角添，但系唔紧要啦。阿 Dan 啦，就同呢一个 上次咪讲过男主角咯。 我知咁，但系你都唔知噶嘛，可能听众听完之后唔同意我讲法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哋讲讲下之后，我可能我又推翻我自己咧，即系呢个系一个讨论嘅过程嚟， 好啊，等阵再推翻啊。 嘅过程唔系我攞个答案出俾大家嘅过程嚟啊嘛，系咪先？ 好好。 OK，anyway， 总之就系、第一场啦，就系、男主角阿 Dan。咁佢就喺街度呢就遇到 Alice 啦，有个女仔就有个车祸，咁就因为佢哋两个眼神交流之间就突然间即係唔知点解佢哋两个有个触电嘅感觉啦，咁就去咗个医院度啦，亦都咁啱有个医生行过，就係另外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啊 Larry。 咁呢个男主角阿 Dan 同埋呢个 Alice 呢就踏着咗就喺埋一齐啦。咁去到第二场就係阿 Dan 呢就终于跳出咗个框框，就係由喺报纸度啦写附文嘅，就跳咗出个框框出咗本书，咁就个反应都几好啊！就有人肯帮佢出啦，咁就要影一张相，就我嚟摆喺个书个封面也好，摆喺背脊噶咯，我嚟介绍个作者好点好啦， 俾人知个样 系啦，就遇到一个女摄影师 Anna 啦，咁咧点知咧？三下唔埋两下咧，倾倾下偈咧，就已经又挞着咗咯。仲要咧，到最后呢个 Alice 谂住嚟接呢个阿 Dan 走嘅时候咧，就上嚟就发觉唔系喺对路，点知佢一入嚟就已经。好似 sense 到咁，佢哋 系 有嘢咁。 系噶，好劲啊！第六感知道咗啦。 系啦，就已经入嚟系踢爆佢，然之后就叫佢你唔好搞我个男朋友啊咁上下啦，咁样。 系，跟住喊住影咗张相咁。 系啦，喊住影咗张相，点知喊住影咗嗰张相就好快，亦都喺个戏后面有 pay off 到啦。就系嗰张相原来就辗转呢个 Anna 咧，就攞咗嚟喺佢个相展入边咧，系晒到好大张咁样，系晒咗出嚟嘅。咁呢个都系即系成戏入边一个几有趣嘅一个，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几有趣嘅一个 symbol 啦。因为呢一个 Alice 佢喊呢一张相。亦都系辗转喺个后面嗰个展览嗰度咧，系令到呢四个主人翁咧系再一次遇上 聚埋一齐， 再一次聚埋咗一齐，亦都系咁样咧，就系阿 Larry 咧就辗转就认识咗呢个 Alice 嘅。 系 咁去到第三场，我上次都提过，我觉得呢场系成个剧本其中一场。其实如果喺现场睇咧，舞台剧咧系最正嘅一场嚟嘅，就系、是、一场系应该系两个人喺度，即系嗰啲叫咩啊 chat room。即系两个人喺网上面喺度倾偈咁样啦，咁就喺个剧本入边咧写嘅咧就系全部系靠打字用 projection 喺后面，咁然之后两个演员系完全冇对白嘅，就系睇佢哋个思考过程同埋行埋电脑度打几个字，然之后就喺 project 出嚟。 而佢哋嘅内容都系几裸露噶， 系极度露骨嘅，同埋阿 Dan 咧佢有一个少少。报复嘅心态，亦都有少少玩嘢嘅心态啦，就喺网上面扮自己系 Anna， 就氹咗呢个 Larry 咧，就喺个水族馆度见佢。点知因为 Anna 真系耐唔耐会去水族馆噶嘛，就真系喺第四场度咧，就佢哋就遇到啦。 就喺呢个水族 馆嗰度， 就呢 个 Anna 同呢个 Larry 就喺个水族馆度邂逅，亦都系咁样搭上咗嘅。甚后呢个就系第四场啦。咁去到第五场就系头先都啱啱提咗个场啦，就系、是、嗰个相展啦。去到个相展度，呢四个人就再一次相遇啦。咁辗转诶，佢哋两个 couple 亦都开始即系见到大家啦。咁、亦都最重要嘅就系呢一场戏咧，就系、是、因为其实特别系 Alice 啦，一路都 sense 到系有啲唔系几对路，佢一路都知道啊。佢个男朋友阿 Dan 咧，其实同嗰个摄影师阿 Anna 咧就有少少暧昧嘅。咁呢个相展亦都有佢自己张相，佢冇理由唔嚟啦。但系嚟到之后咧，竟然呢个阿 Dan 咧就话：哎呀，我要翻一翻去我家乡啊！呢几日我唔会见你噶啦，阿 Alice 你自己一个人啦咁。但系到最后，竟然喺佢洗开咗 Alice 之后，佢系走去同 Anna 讲：不如我哋一齐走咯，我哋翻去我家乡嗰度，因为我爸爸啱啱过身，我想你同我一齐去。亦都系咁样咧，呢、這个阿 Dan 同呢个 Anna 咧就正式系挞着咗噶。咁呢个就第五场啦。咁、去到第六场，呢、這个亦都系本身个剧本入边几有趣的一个处理嘅，就系、是、好似我哋平时睇电影 split screen 咁样，个画面度有两个唔同嘅空间，两个唔同嘅事件同时发生。但喺舞台剧上面发生，通常都系即系如果处理得好，通常都系几有趣。咁就同时两个空间都系存在嘅，一个就系 Anna 同阿 Larry 个屋企。另外就是 Alice 同阿 Dan 嘅屋企，咁就发生咩事呢，就係、是、阿 Larry 呢就啱啱去完纽约公干完返嚟就嚟到伦敦啦。咁另外一边呢就係、是、Alice 同埋阿 Dan 呢就亦都喺自己个房间度。简单嚟讲呢就係、是、两边呢都闹大交嘅，就係、是、讲出咗几个好重要问题啦。第一阿 Larry 呢过咗一阵之后呢就已经系自己呢就投案啦，就话对唔住啊，我喺纽约嗰度呢我系有照记嘅。咁就讲咗俾佢太太就係、是、Anna 知道啦。咁 Anna 就佢第一就唔係话特别好嬲，反而系咩呢，佢话、我都有嘢同你讲，就係、是、我同另外一个人搭上咗，就係、是、阿 Dan、就係佢哋之前返咗去阿 Dan 个家乡嗰度嘛。咁 即突然之间互相坦白咗。 係啦，辗转就突然间就两个就即係炒大镬啦。咁阿 Anna 亦都系到最后话佢要走啦，要同阿 Dan 喺埋一齐啦。咁阿 Dan 嗰边厢同阿 Alice 咧，亦都系类似嘅状况，就系、是、阿 Dan 就走翻嚟就同阿 Alice 讲：对唔住啊，我而家同第二个人喺埋一齐啊，我系同阿 Anna 喺埋一齐啊，我要同你分开啊。咁佢同佢讲完之后，就 Alice 亦都系好伤心啦，就系话点解你要咁做啊？咁你知道你同佢一齐一定开心，你究竟爱唔爱我啊？咁阿 Dan 又话：我其实好爱你啊，但系我爱佢多啲咯。咁对唔住啊。咁然之后就分。咁呢个就係成个 Act One 啦，就係头六场就係咁多啦。 就係我哋上星期讲到呢个位啦。咁好啦，我哋呢就转头呢再讲下呢一个星期再讲埋第二幕啦。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係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继续咧就讲 closer， 即系有心人，即系行近啲呢一个剧本啦。 系，就是、你都系坚持要叫佢做行近啲啊嘛。 好好嘛，直译系嘛。 系，我觉得系。 呢个剧本咧，咁我哋啱啱就讲完第一幕啦，咁依家正式进入第二幕咯。系。咁个内容系点样咧？阿初。 咁首先讲第七场啦。咁第七场呢场咧，我觉得几有趣噶。去到第六场就系讲佢哋分开咗啦，全部分开晒啦。基本上咧就系阿 Dan 同埋 Anna 就应该系喺埋一齐嘅、但系阿 Larry 同埋 Alice 呢就两个就变咗孤零零一个人无主孤魂咁样啦。点知嚟到呢一度第七场呢就係佢哋两个人遇上咗。但係其实佢哋之前大约都见过下大家㗎嘛。咁佢哋呢一个相遇喺边度呢，就係、是、竟然系喺 Alice 佢工作嘅嗰一个，即係我唔知应该叫咩啦，叫夜总会呀好点啦，就係、是、因为 Alice 佢嘅工作系跳脱衣舞㗎嘛。咁就喺一个佢哋叫 Paradise Shoot， 即係一个天堂房间啦，或者咁就喺嗰度佢哋遇上咗，就係、是、Larry 就係个顾客嚟啦，Alice 就喺度跳緊脱衣舞啦。咁就呢个 Larry 嚟到呢就一路呢就即係猛喺度讲，第一就係佢好唔开心啦，嚟到就见到呢一个 Alice 就猛咁问佢，即係亦都想知道多啲关于Dan 嘅嘢啦。咁最有趣嘅就係、是、其实 Larry 自己佢亦都好寂寞，所以佢先至会咁样嚟 呢个地方 嘅夜总会啫。咁样咁佢遇到呢一个 Alice， 咁佢就猛咁想知道多一啲究竟发生咩事呀，究竟我哋成个关系系点样。但係呢个 Alice 呢一路就喺度 做緊佢嘅工作啊，可以話就係、是、我係跳脱衣舞嘅啫，你唔可以掂我，你只可以睇啊，你中意嘅話你可以打上我，但係就係咁簡單。咁咧呢一、這個 Larry 咧，亦都係一路問佢你叫咩名啊？因為其實佢知佢叫咩名啊嘛，佢、知道叫 Alice 噶嘛。但係咧呢、這個 Alice 咧就一路都唔係同佢講話佢叫 Alice 嘅，佢就話佢自己叫阿 Jane Jones 呢、個就係佢名啦。跟住阿 Larry 就問我：你做乜講大話？點解你唔可以講真話？我要知道真相。你可唔可以講真話？ 即係你係我認識嘅 Alice 嚟啊？點會唔係啊？係 啦，咁啊一路係咁俾錢佢話我繼續俾錢你。我呢度有500英镑，我就20蚊20蚊係咁俾你，我就俾到你講你個真名為止。但係佢一路都係話佢叫做 Jane Jones 咁樣啦。咁呢一個 Larry 其實一路都係想得到一啲慰藉嘅啫，但係到最後咧，因為其實佢完全得唔到佢嘅嘢，呢、這個。Alice 其實喺度做緊嘢，佢亦都因為嗰間房咧，其實係有閉路電視啦，有人喺度監視緊啦，佢又唔可以掂佢啦，咁佢到最後亦都係一路之下咧，就只可以喺言語上同埋喺，因為佢係個顧客啊嘛，咁佢就可以叫呢個脱衣舞女郎啊 Alice 就基本上做任何佢想做嘢，只不過佢唔可以掂佢啫，咁對到最後就係咁樣侮辱咗佢。 其實好猛噶，即係你又淨係可以講嘢又唔掂到，但係你一路講嘢，以為你想揾到佢個真名係 Alice， 佢又不斷話俾你聽係 Jane。所以其实呢个位阿 Larry 应该系好猛好猛噶啦， 系啦，佢当然系好猛啦。咁亦都到最后佢就猛咁叫阿 Alice 做呢样呢样呢样呢样。咁然之后阿 Alice 就同佢讲：你就系想要呢啲嘢。咁跟住阿 Larry 最后个答案系好正，我觉得我仲可以要啲咩啊？跟住就 black out 就完咗呢一场戏啊！ 好惨啊！ 真系好惨呢场戏。咁啊，亦都系因为 Larry 其实系佢喺呢一刻喺个剧本嘅呢一刻，其实佢系。佢同 Alice 都係一樣啦，都係受害者啦。而呢一場戲就係兩個受害者嘅一個相遇啊嘛。但係 Alice 因為佢做緊嘢咧，所以佢嗰個 behaviour 咧就唔係純粹咧，我好慘，我好慘，我好慘啊，唔係咁樣。佢就一路喺度做緊嘢，但係呢兩個人就竟然係咁樣相遇，亦都個劇本喺呢一場之後，其實佢哋兩個係搭上咗，佢哋兩個係住埋一齊嘅。係啊 ，Alice 係走咗去 Larry 度住，亦。都系阿 Larry 之前同 Anna 住嗰间屋嚟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即系几重要嘅一点嚟嘅。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嚟到第八场咧，呢、這个第八场亦都同之前咧第六场咧，即系话佢哋两个喺分别两个 couple 两对人咧，分别喺两个唔同空间喺埋一齐闹分手。呢、场亦都有少少咁样嘅状况嘅，就系、是、其实原本咧阿 Dan 咧同阿 Anna 咧就约咗食饭啦，咁但系呢个 Anna 咧就应该系迟咗少少到咁样嘅，咁就佢去咗做咩咧？就系话佢去咗签嗰个离婚协议书，就正式签啦。咁但系讲讲下咧，就阿 Anna 就。和盘托出就系其实发生咗咩事咧？就系佢去到见到阿 Larry 咧，咁 Larry 就话我唔签，死都唔肯签。佢话除非一样嘢啦，你下昼唔好翻工，跟住而家跟我去我办公室，然之后同我做爱咯，咁我就肯签啦。咁、佢就逼佢去咗佢个办公室嗰度，就喺嗰度做嘅。咁然之后就到最后佢就真系签咗啦。然之后翻嚟呢度就讲俾阿 Dan 知道。咁就有一场咁嘅戏。咁呢个我谂，即系我哋喺成个古仔讲嘅时候咧，我亦都觉得呢啲咁样嘅枝节，我觉得系适宜讲得清楚。咩枝节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喺我哋成个节目入边咧，都有提嗰样嘢叫 action 啦，即系嗰个嗰啲人嘅行动啦，佢嘅行为咧，究竟要做啲咩啦？嗱，有趣嘅系究竟阿 Larry 佢点解要咁做？点解佢话我可以签啊？你而家跟我翻去我办公室度同我上一次床做一次爱，咁我就会签啦。 我觉得佢咁样可以赢阿 Dan 咯，佢自己嘅心理上面，即系佢唔系完全将 Anna 送咗俾你，系送咗之后 Anna 都有一部分好似俾我玷污咗啊！喺你哋嘅感情里面， 你呢个讲法好似都合理咁啊。咁但系佢哋两个之前都系两公婆嚟噶啦，我相信佢哋都一路都系有关 系 噶啦。 系啊系啊， 有咩分别啫？ 所以依家就系好似 Anna 已经系。即歸於阿 Dan 啊，即去咗阿 Dan 嘅身邊嘅時候，我都仲要得到呢一啲性上面嘅嘢，好似贏咗阿 Dan 咯。嗱，即佢唔係完全屬於你嘅嗰種感覺。 對於呢一個位咧，其實我都冇一個確切嘅答案，我認為100% 係點樣。 嗯。 咁但係我想提供一啲我即我認為有嘅可能性，可能仲有添㗎。即我只不過係喺我嘅預見之下，我認為係有呢幾個咁嘅可能性啊。嗱、第一個可能性就好似你咁講啦，就係呢一個阿 Larry 咧係極度攻心計嘅， 系 即系佢想系 d 玷污呢一个 Anna 也好，令到呢个 Anna 有啲内疚也好，点都好啦，即系佢系攻心计。 系啊。 第二呢亦都有可能系一个纯粹佢嘅欲望咯。 嗯。 即系纯粹佢，哎呀，我而家要同呢个我爱嘅女人分手啦。咁佢想到最后可唔可以佢身上攞到一啲嘢呢，可能系一个纯粹嘅羞辱嚟嘅啫。都有可能嘅，都有可能。我纯粹话有可能，我唔系话呢个系一个正确答案。第三呢就系佢呢个行为行动可能系一个试探嚟㗎。系对于佢同 Anna 嗰个关系嘅一个试探。因为佢唔知道 Anna 会点㗎嘛。Anna 可以当然可以 say no 啦，咁佢就唔需要签嗰张嘢啦，系咪、但系 Anna say yes。咁但係喺 say yes 嘅过程佢哋都真係需要做㗎嘛。咁佢哋真係做嘅时候，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几好嘅过程，等佢可以试探到，亦都知道究竟 Anna 对佢而家个感觉系乜嘢。 咦，咁都几有趣喎，即係话如果你要咁决绝同我离婚嘅话呢，我嘅条件就係你要同我做爱嘛。咁而你又肯同我做，但你又好决绝地去离婚。即係话你肯同我做，其实系代表你系决绝地离婚㗎嘛。但其实做个过程我又真係可以 test 到我哋嘅感情系咪完全冇晒啦。 系啊， 嗰、那个关系。 嗱，呢一个就系喺个剧本入边，其实呢场系暗场嚟噶嘛，因为我哋睇唔到嗰场戏，亦都唔知道究竟呢样嘢对佢哋实质个影响系乜嘢。 系， 我哋只系知道就系事件系咁样发生咗。 系， 但系究竟嗰啲人物系点样承受呢样嘢咧？就系、是、有好多个唔同嘅睇法，或者系究竟啲人点解咁样做？特别系因为呢一个行为系 Larry 主动噶嘛。 嗯。 咁 Larry 主动做呢样嘢，究竟系为咗啲咩咧？嗱，呢度系我觉得，如果我哋论剧本嚟讲咧，编剧有心喺呢度唔写嘅。咁但系佢唔写嘅时候咧，系俾咗一个层次，俾咗一啲复杂性，我哋作为观众，亦都俾咗呢一个咁嘅复杂性，导演同埋演员去处理呢样嘢。而到最后咧，点解我话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我其实我未举晒嘅， 系 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最正系咩啊？呢啲复杂性全部都其实有可能， 系啊，好有空间嘅。 而到最后演员做同埋观众睇嘅时候，到最后应该系咩咧？就系、是、你冇办法确切咁样话系是但一样嘢。如果我哋好确切咁话系是但一样嘢，其实系令到个剧本个空间系细咗，我哋令到佢渣咗。 系， 即系我如果作为导演咧，当然啦，我都要有某一啲嘅即系选择啦。同埋咧，我哋有阵时系咁样噶，你谂下人自己都系咁样噶。譬如我见到有件衫好靓，我想买咁样啦，好贵嘅，咁我唔敢买啦。但系嗰一下咧，我可能话，件衫真系好靓，我着咗好型嘅，我会沟四女嘅，即系我可能我内心深处嗰个咁样噶嘛。跟住我又会突然间话，其实最近做嘢咁辛苦，我花少钱啫，都唔系好多啫，我要谂藉口俾自己噶嘛，系咪？跟住我又会谂到好多唔同嘅藉口嘅，到最后我只会同自己讲一个嘅啫，就系、是，最近咁辛苦，少少钱啫，唔紧要嘅，咁我只系会麻醉我自己讲呢样嘢噶嘛。但系我 as 一个人，我系唔系真系咁清楚咧？我 as 一个人，其实我背后可能有六个唔同嘅原因，而到最后我自己同自己讲得一个原因，我就以为我净系因为嗰个原因去行动行为，但其实唔系噶嘛。嗱，喺 acting school 我哋读 acting 嘅时候咧，老师会同我哋讲，我哋做只可以做一样嘢嘅啫。 One moment, one action。 系啦，我哋只可以做一样嘢嘅，但系咧呢样嘢咧，我觉得我同演员分享好，同导演分享好，同编剧分享好，我都系咁讲嘅，就系话做嗰下系只可以做一样嘢，但系佢背后有嘅动力咧。可以系复杂性嘅， 系嘅，系嘅。 如果我哋太过系话觉得系只系得一样嘅话咧，我哋系其实系令到件事浅咗啊。咁令到佢咧本身嗰、那个即系个艺术性咧，就系喺呢啲复杂度啊。因为人系复杂噶嘛， 系。 只不过佢做嘅时候，我见到佢就系、是、啊，佢纯粹想侮辱佢。但系阿 Anna 翻去谂深一层嘅时候，佢就咦唔系，佢唔系纯粹想侮辱我嘅。 系 死啦！我同佢做嘅时候，其实佢可能见到一啲嘢嘅，佢可能仲觉得我中意佢嘅。死啦！点算咧？呢啲嘅复杂性咧。其实喺人本身度系 好常见啦、 啊，好常见， 系啊系啊。 所以喺呢个戏度，你话佢嗰个 moment 系点解咧？我俾个答案你，我觉得系即系玷污咗我嘅观众啊，我哋嘅听众啊，即系我点解要俾一个答案你啫？你唔需要系得一个答案嘅，呢、這个亦都系呢一场戏正嘅地方。 但阿聪，我想问啊，即系呢样嘢咧，如果作为演员嘅角度去睇一个剧本嘅时候，当然就系你分析啊，或者你睇一个角色。过程里面经常都会见到，咁其实呢一个系编剧嘅功课多啲啊，定系演员嘅功课多啲咧？即系我会唔会真系喺个剧本度而见到咁多嘢，定系其实我哋演员或者观众去睇嘅时候 ，feel 嘅空间系大啲咧？ 嗱，我谂到最后咧，这个演员去做嘅时候咧，佢都系要拣一个表象嚟做。 系啊，即系我 所谓拣一个表象系佢，因为佢要选择我点样面对面前呢一个 对手嘛，呢、這、一个角色嘛，佢、 嗯嗯、 会选择点样去面对呢个对手呢个角色，但系实际佢心入边谂紧啲咩咧？个剧本系有赋予俾佢嘅，因为佢究竟个感受系点咧？个剧本前面已经系足够去铺排，亦都佢唔系要哎呀，我典藏典籍做好多嘢，我好似好有 emotion， 好似好有情感，好似好有戏。 即系好怕就系自己加得太多嘢落去而曲解咗编剧嘅意思。 系啦，即系。唔好话曲解啦，因为到最后如果佢揾到某一个道理，令到佢觉得个剧本系咁样睇，佢应该咁样做，我认为无可厚非嘅。 嗯， 每一个人都可以咁做，佢有权，因为佢系嗰个演员或者佢系嗰个导演， 佢有佢嘅睇法嘅。 咁、嗯、但系如果我哋系，即系我咁样讲啦，我哋系一齐合作嘅，即系个导演同个演员同啲编剧系围埋一齐，我哋一齐合作嘅。嗱，而家呢度个编剧写咗个剧本出嚟，佢系咪想有一个答案咧？佢唔系想有一个答案嘅，佢、系想就系嗰度有一个复杂性啊嘛。 系 咁呢个复杂性系有冇得演咧？复杂性系难演嘅。 系 咁个演员可以做嘅系咩咧？就系、是、咦佢会点样做？因为佢一刻只可以做一样嘢，但系佢点解会咁样做咧？呢、這个就唔系得一个可能性啦。 系呢、這个就系你个角色本身够唔够丰富啦？ 系啦，到最后个。演员能唔能够拿捏到呢个角色嘅复杂性，或者佢作为一个人嘅立体感， 系， 然之后到最后佢做一样嘢，佢好简单咁样，净系讲个对白，我爱你，但系到最后佢后面系咪真系我爱佢，系咪真系爱嗰个人咧、 嗯？ 我哋系唔知啊、 嗯， 或者我哋从佢其他嘅嘢，我哋慢慢去判断呢个人，咁呢个先至系有趣咯。因为戏剧唔系数学啊，唔系我哋 list out 一啲嘅 formula 出嚟，然之后我哋得到一啲数据，然之后知道100% 系点样，而系我哋见到呢啲人物嘅复杂。咁呢个先至系戏好睇嘅地方， 即或者我哋觉得好立体、好真实， 所谓嘅立 体。 咁究竟阿 Larry 喺呢一场戏度，佢咁样要求阿 Anna， 你而家去下昼唔好翻工啦，你同我去我办公室度同我做爱啦。究竟佢个原意啊，佢究竟系想系啲咩咧？其实我哋唔系好知啊。 或者我哋唔需要一个真系嘅答案。 系啦，但系啦，嚟到呢度，虽然我咁讲咗，我又想加多一个少少嘅注脚。 系 嗱，呢个注脚系咩咧？就系、是。呢、这、一个戏究竟个主角系边个？ 呢、这个戏嘅主角系阿 Dan 咯。 嗱，呢个都系我逼大家咁样嘅啫，我已经强迫咗大家，我亦都讲咗我个答案出嚟。但我个答案可以系错噶嘛？即系我想大家咁样去思考啊，我唔想我讲嘅嘢大家就同意啊。即系呢个戏个主角系边个？如果系一个有 structure， 即系有规限、有架构、有逻辑。 是 编排过的剧本来讲呢，我认为这一场戏到最后的核心一定是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最重要是它如何影响到个主角和个主要行动。 嗯。 OK? 嗯。 那如果我们说最重要的，我姑且我给一个答案来先，因为这个当是一个例子令到大家容易明白啦。因为我也都觉得个主角应该是阿 Dan。那阿 Dan 是个主角啦。那呢一场戏嘅发生，即系阿 Larry 佢做咗呢样嘢，叫阿 Anna 话你而家下昼唔好翻工啦，去我个 office 度同我做爱啦。咁、究竟呢样嘢对阿 Dan 系有啲咩影响？嗱，呢一个可以话系成个戏嘅推进上最重要嘅答案。嗱，其他嘢唔系唔重要，其他嘢喺演员去处理嗰个角色嘅时候，喺导演去处理嗰啲场口点样做嘅时候咧、都系好重要。 嗯、 但系到最后最重要嘅系呢样嘢究竟点样影响到个戏？最重要嗰条主线同埋嗰个所谓嘅主角，喺我嘅 theory 入边吓，即系我依然系话你可以唔同意我一个戏只系得一个主角，只不过我个 theory 一向都系咁样 work， 而我系咁样同大家分享紧。 咁样 去睇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好有趣啦。因为阿 Larry 佢叫阿 Anna 话你下昼唔好翻工，去我 office 度同我做爱啦。 嗯， 即系佢话呢个你就当系报复又好，乜都好啦，你同我上一次床做一次爱啦咁样。而呢样嘢到最后。佢究竟佢攻心计到一个咩嘅地步呢？我哋唔知㗎嘛。佢係唔係肯定阿 Anna 会同阿 Dan 讲先？ 唔肯定㗎。 佢唔肯定㗎嘛。咁佢做完呢样嘢究竟有咩好处啫？唯一个好处就係佢同阿 Anna 真係上咗床囉，佢发泄咗囉。 OK， 咁呢个系一个演员嘅角度，喺导演角度，我哋最容易理解呢个人物 要做咩。有 Larry 去出发 啦。Larry 呢个角色嚟做啲乜嘢？咁但系佢下一步佢有冇啲攻心计嘅地方咧？我姑且唔理，但系重点系呢样嘢辗转啊 ，Anna 唔知点解神推鬼拱，佢亦都自己讲出嚟，对唔住啊，我做咗样咁嘅嘢。佢讲俾阿 Dan 知，因为佢想。唔想讲大话，佢想啲嘢真啊！嗱、我哋之前讲过啦，话呢个戏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主题，我认为系我哋点样面对 truth 啊嘛，点样面对真实、 真相， 点样面对真相系啦。咁而 Anna 其实佢系想佢哋个关系可以长久啊，佢先会咁样讲个真相， 咁坦白、啊。 而佢咁样坦白讲咗出嚟之后，对阿 Dan 个影响究竟系乜嘢？ 辗转呢样嘢到最后就係令到佢哋就长期都有条刺咁样㗎嘛。 係啦。 呢、這个先至系成个戏我认为个核心啊。当然呢我有某程度上系你话我自圆其说又好乜都好啦，但系我系根据呢啲嘢到最后我认为阿 Dan 系个主角㗎嘛。 嗯。 就系呢啲所有嘅嘢咁样摆埋一齐到最后我认为阿 Dan 系个主角。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同埋我记得你讲过呢，即如果发生咗一啲事呢，个主角系冇必要冇需要知或者佢完全唔知道嘅话，其实可能系即呢个劇情唔系帮个故事推进緊。而反而呢今次呢，如果阿 Dan 唔知道佢哋曾经做爱咁呢一个阿 Larry 报复嘅行为嘅话，其实可能即系呢样做爱嘢冇咁重要性， 系 俾阿 Dan 知道咗，阿 Dan 影响咗你话，即系佢哋自己关系有一条刺，或者导致佢哋之后分唔分手啊？我哋即系等间睇个剧情继续落去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影响阿 Dan 先至好似系变咗喺个剧情上面最大嘅作用。 系啦，所以就系你啱啱提嗰样嘢好重要啊！就系我讲过话，如果有一啲嘢根本个主角系唔需要知道嘅咧，其实喺个戏入边系大部分时间系唔需要出现。咁但系而家咧呢一、這个我哋讲紧 closer 呢个剧本嘅第八场咧，呢度就系出现紧一场。咁嘅戏就系其实 Dan 系唔需要知道，但系阿 Anna 讲咗出嚟啊嘛， 系，我最紧要佢讲咗添啊，其实 同埋好紧要嘅就系嗰场戏，亦都深刻系喺舞台上面做咗出嚟噶，就系、是、Larry 同阿 Anna 嗰场戏咧，佢深刻系有做到出嚟嗰段少少，阿 Larry 究竟系讲咗啲咩啊 ，Anna 究竟系讲咗啲咩，然之后佢哋走就系佢哋走啦，冇讲到佢哋喺办公室嗰场戏啦，当然就，但系佢哋嗰场系点样发生咧？呢、這、一个咧某程度上，如果系用一个即系点讲咧，你当系一个意识流，即系电影有阵时会讲意识流啊，就 系 你用一个意识流嘅角度去睇咧，呢场戏就系好似阿 Dan 佢自己幻想翻出嚟咁样噶， 嗯， 即系嗱，我呢一个有少少自圆其说嘅讲法嚟嘅，我唔想令到大家都话啊。系、哎、啊，初咁讲啊，啱噶啦，唔系。但系其实我自己去分析个剧本呢一场戏，点解要见翻阿 Larry 同阿 Anna 嗰一场戏咧？其实喺导演同埋演员嘅角度啊，嗰场戏究竟系做咩？喺导演同埋演员角度，第一就系呢一场系某程度上刻画咗喺阿 Dan 个脑入边。 嗯， 究竟发生啲咩事？佢、幻想嗰样嘢系乜嘢？ 即系因为如果时间线上面嚟讲，呢件事已经发生咗啦，就冇必要，即系冇一个必要性呈现喺舞台。 系啊，冇必要呈现噶。 但系佢呢个时候选择喺呢一个时刻，佢哋倾紧、讲紧、好坦白嘅时候呈现，即系又真系有啲似系阿 Dan 佢自己幻想翻佢哋嗰个过程究竟系点样促使佢去做。 所以嗰场戏呢一个位喺阿 Dan 佢唔知系洗手间定系咩离开咗个台，然之后 Larry 入嚟同。Anna 坐低，嗰、个位阿 Dan 入后台咧，即系我而家讲啲少少题外话。阿 Dan 入后台咧，唔系入去饮水噶，佢入去后台咧，应该系即刻一入后台，转身望翻住个台面，佢睇住呢场戏。 乱谂嘢咯，真系。 一睇完呢场戏，佢行翻入去，佢就要扮冇嘢，佢要用埋呢场戏噶。 系， 即系喺我哋讲演员同埋导演嘅角度，呢一场戏嘅重要性系喺呢度，而唔系纯粹地哦，我哋交代翻啦，之前阿 Larry 同阿 Anna 嗰场戏系做乜嘢噶，即系唔系一样咁嘅嘢嚟噶，系观众、观众其实系亦都系喺阿 Dan 嗰个角度。如果你同意我阿 Dan 系个主角嘅话，观众亦都系阿 Dan 嗰个角度。哎呀，原来之前发生咗啲咁嘅嘢，系咁。咁样影响紧观众噶嘛，同埋系咁样影响紧阿 Dan 噶嘛，所以呢场戏即系其实场场戏都得意，呢、這个剧本场场戏都得意，但系呢一度我哋亦都系咁样去睇编剧个技巧，点解要写呢场戏啫？ 系， 点解要喺观众前面呈现呢场戏啫？系因为希望呢一场戏除咗影响到观众，亦都系其实令到观众可以入到去阿 Dan。嗰、那個世界，當然亦都係你可以話咁，我亦都入咗去 Larry 或者係 Anna 嗰個世界嘅啫。咁當然亦都係，但係個重點係成個戲個主要脈絡嘅推進。如果你同意我係阿 Dan 度啊，呢場戲係咁樣發生緊。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賴慧玲。 好啊，第九場啊，因為我頭先話場場戲都好得意，呢一場亦都係真係好得意。咁啊，場戲一開始咧就係喺個博物館度啦，Alice 同阿 Larry， 即係佢哋兩個而家喺埋一齊噶嘛，個劇本度，佢兩個喺埋一齊喺個博物館度咁啊，百無聊賴咁喺度睇下嘢咁啦。跟住啊 ，Alice 突然間走咗去嘅，就叫 Larry 啊，你喺度等陣啦，行開咗。喺呢個時候 ，Anna 出現，咁跟住 Anna 見到 Larry 就，喂，做咩啊？你喺度嘅？佢話，阿 Larry 就冇啊，我星期日嘛，咁咪求其喺度行下街咁，周圍行下咁啊，喺個博物館度咯。佢話，跟住 Anna 話。唔系，系 Alice 约我嚟呢度，好好奇怪啊呢件事。咁 Alice 约佢嚟呢度做咩呢 a l i c e 就话佢想要翻之前嗰张相咧，嗰个底片啊。咁咪约佢嚟。咁咧，第一就系、是、阿 Alice， 即系如果咁样睇法嘅话，应该系 Alice 系有心令佢两个见面噶啦。嗱、我哋亦都系唔知点解噶，即系个剧本冇讲到噶。呢、這个亦都 几有空间啊， 即系好有空间嘅一个位。咁佢点解你自己谂啦？咁啊，见到佢冇耐之后咧。咁啊 ，Alice 就出現翻咯，咁啊 ，Larry 就輾轉就走咗啦。佢又俾咗啲時間佢哋兩個見面，俾佢哋兩個傾下偈。 慢慢傾偈。 然之後 ，Alice 出現翻咧 ，Larry 就走咗啦。咁呢個 Alice 咧就嚟話就係我就想攞翻個底片啫。咁就講下大家啲近況咁啦。但係最重要嘅係咩咧？最重要係到最後咧，佢講完一大輪之後咧 ，Alice 竟然係冇攞走啲底片噶。 嗯哼。咁佢哋个谈论系咩嚟噶？ 个谈论主要当然都系讲佢哋四个关系啦。但系我重点啊，我都唔讲到咁 in depth 啊。但系你睇下呢件事，我哋上一集我哋都讲话，我哋想讲多啲关于角色同埋行为行动，佢哋做咗啲咩？咁、你睇下呢一个位系好有趣嘅。编剧喺铺排呢几样嘢就系、是、第一，原本好似系阿 Alice 同阿 Larry 两个人系拍拖，星期日去个博物馆度咁样。第二。原來咧，阿 Alice 係約咗阿 Anna 嘅，咁啊約咗去做咩？係攞翻個底片嘅。 係。 咁但係第三 ，Alice 係有心令到阿 Larry 同阿 Anna 見面嘅。 係啊，係啊。 第四就係、是、到最後，佢竟然原本話嚟係攞翻嗰啲底片嘅，到最後佢竟然冇攞到，然之後走咗。阿 Alice 冇攞到走咗嘅。 系，即系话我哋成日咧话，如果即系有演员分析，你会有一个目标喺个场景里面。今个场景 Alice 嘅目标好似系为咗攞底片，但系最终系冇嘅。 咁好明显，佢其实个目标根本就唔系嚟攞底片。 系啦，呢个目标就唔系啦， 完全唔系啦。佢嚟到佢就系第一，就系、是、想令到佢哋两个见到面 ，Larry 同 Anna 见到面。 系。 第二，佢就系想有某一啲嘢俾阿 Anna 知道。佢系第一系试探佢啦，第二话俾佢知一啲嘢啦，系嘛？咁佢基本上就系想佢哋分开。简单嚟讲 ，Alice 嘅动机得一个啫，好简单。佢想同阿 Dan 喺翻埋一齐， 系 好简单。虽然佢而家系同阿 Larry 喺埋一齐，但系第一，点解佢要令到阿 Larry 同阿 Anna 见面呢？系想佢两个做啲咩呢？第二，佢专登叫阿 Anna 出嚟话攞翻啲底片，但系其实佢好明显唔系想攞翻啲底片，到最后佢都唔 care 嘅，完全都唔介意，转身就走咗噶啦咁样。咁究竟系咩咧？嗱，呢一场戏我哋系见到就系阿 Alice 佢做咗一啲嘢，令到件事件有一啲推进嘅。 系 嗱，详细嘅我唔讲啦，因为我觉得咁样系反而对个剧本系最点讲啊，忠实嘅，最忠实嘅就 系 发生一样咁嘅事。 系 咁呢个就系编剧做咗嘅嘢啦。OK， 呢个就系第九场。 好啊。 第十場咁啊咩事呢？呢、這個劇本得意嘅地方咧，即係亦都係喺呢一場度見到嘅。竟然係咩呢？竟然係喺經過第九場之後咧，我哋頭先咪話咧，究竟阿 Alice 點解要阿 Larry 同阿 Anna 見面嘅？嚟到第十場一開波就係咩呢？就係、是、阿 Dan 衝入去阿 Larry 個辦公室。咁阿 Larry 係一個皮膚科醫生嚟嘛， 即係診所啦。 佢入去頭幾句對白就係講咩啊？唔該你俾翻 Anna 我。即系话咩啊？阿 Anna 同阿 Larry 而家系喺翻埋一齐啊！ 哇，真系时光飞逝啊！ 第一你可以话时光飞逝啦，咁个剧本就话系应该系过咗一个月咁样啊。咁但系个重点系咩呢？就系、是、之前嗰一场喺个博物馆嗰度，阿 Larry 同阿 Anna 见翻面，然之后阿 Alice 讲咗啲嘢，跟住呢度阿 Larry 同阿 Anna 就喺翻埋一齐啦。我哋系观众啊，我哋喺出边睇，之前嗰场戏唔系唔关事啊嘛，佢两个喺翻埋一齐。我哋咁样睇，究竟 Alice 点解要佢两个见面？Alice 点解要嚟攞翻嗰个底片？但系到最后其实冇攞到嘅。咁呢个系呼之欲出嘅，即系反而系举证咗点解究竟呢个 Alice 之前嗰场戏系做乜嘢？总之嚟到第十场就系、是、阿 Dan 就铲到上嚟阿 Larry 个办公室度，咁就一路喺度讲话你俾翻 Anna 我啦，我要同佢喺翻埋一齐啊，我同佢喺埋一齐先会开心啲啊。呢、這个 Larry 辗转就讲讲下就话你冇行啦，你算罢啦。到最后咧，呢个 Larry 竟然系讲紧咩咧？但系我有另外一啲嘢话俾你知，就 系咩咧？ 我知道 Alice 喺边度。 我去话俾你听 Alice 喺边度，然之后佢就话吓，点你哋知道 Alice 喺边度？冇啊，我就系去一个嗰啲夜总会嗰度，咁啱有一次撞到嘅，我可以话俾你知嗰个地址喺边度，你可以去嗰度揾佢啊咁样。咁你有你嘅 Alice， 我有我 Anna， 咁就大家 相安无 事啦，相安无事啦，就算啦，你就唔好再搞啦，唔好再搞嗰阵啦。咁到最后咧，就系佢真系讲咗俾佢听，即系 Alice 个工作嗰个地方喺边度咧，就等阿 Dan 可以揾到佢啦。同埋到最后就系、是、原本咧 ，Larry 就话冇啊，我冇同佢上过床啊。算吧啦，即係总之你去搵返佢啦，咁大家咪相安无事囉、 嗯。 但係点知喺阿 Dan 临走嘅时候， Larry 就突然间就喝停佢话，对唔住啊，我有啲嘢想话俾你听，我同佢有上过床啊，对唔住啊，我一定话俾你听啊，因为我系一个贱人嚟㗎，吹咩咁就係、是、咁、就是、样就讲俾佢听，然之后就叫佢走咗，咁、啊、就完咗呢个第十场啦。 係 好啦，咁嚟到第十一场啦。 嗯。 呢、這个十一场呢就我觉得好峰回路转嘅，因为十一场就系阿 Dan 同阿 Alice 就喺间酒店房度啦，一入到嚟啊 ，Alice 就好开心嘅， 嗯， 咁佢就基本上系猛咁挑逗阿 Dan， 都唔系挑逗噶啦，基本上就系嚟啦，你同我做爱啦，即系基本上一嚟就已经系咁样噶啦， 系， 咁但系佢哋讲讲下咧，就开始咧，我哋之前唔系话阿 Dan 都系心入边有条刺咁样嘅，又再加埋阿 Larry 又讲咗俾佢听，其实佢同呢个 Alice 又喺埋一齐，有同佢做过爱，有上过床咁样嘅， 系， 咁呢一场咧就系阿 Dan 咧就猛咁喺度试探 Alice 啊，中间又有啲好多其他枝节嘅，即系譬如问佢，哎呀，攞你个 passport 俾我睇下咁样，咁 Alice 就死都唔肯俾个 passport 佢，佢话，哎呀，我张相好核突噶，你唔好睇啦咁样。咁但系个重点咧就系呢个阿 Dan 咧就不停咁喺度想试探个真相系乜嘢， 系， 就想知道。但系呢个 Alice 咧就一路都问佢，你点解咁想知道啫？究竟发生咩事啫？点解你要咁样啫？呢个阿 Dan 咧？又猛咁喺度话，对唔住啊，我其实好爱你噶，我唔系真系想试探你啊，但系我想知咯，咁 样。 咁到最后咧，就系、是、Alice 咧突然间就讲咗佢咁嘅说话，就系、是、I don't love you anymore，、 嗯、 即系我唔爱你。而呢一句对白咧，其实喺第一场度咧系出现过嘅，就系、是、话 Alice 就系话，咁你上次同男朋友分手系点样？佢话好简单嘅，就系、是、总之我突然间觉得唔爱佢，我咪转身就走咯。 嗯， 第一场就讲过，咁嚟到呢一场佢就突然间就讲咗句就系、是、我唔爱你啦。辗转就系佢话 Dan 你走啦，我唔会同你喺埋一齐啦。咁阿 Dan 唔肯走嘛，咁佢就话咁我走啦。咁阿 Dan 问佢啦，喂夜妈妈你走去边度啊？好危险噶，你唔好走啦。咁 系， 咁呢个 Alice 就话我乜都唔使，我又唔使行李。你因为佢哋第一次见面都系咁样噶嘛， 好型啊， 就系、是、得一个袋就袋住少少佢自己啲嘢。咁第一场嗰度话 Dan 都系问佢你做紧咩？你去边啊？佢话我啱啱同男朋友分手咯，我就系得咁多嘢噶啦，去边度都系咁。咁嚟到呢一场佢话。我要走都系咁啊！我要咁多嘢啫嘛，我乜都唔使啊，我 可以随手走。 咁到最后就阿 Dan 就好似已经氹掂咗佢咁啦，咁 Alice 就话好啦，我唔走啦。跟住然之后阿 Dan 就唔知入咗去洗手间咁啦。跟住呢个时候 Alice 偷走咗，佢、就消失咗。咁呢、這个呢呢、 啊、 一场戏就完咗啦，就第十一场。咁亦都系重点就系咩呢呢、這个第十一场完咗之后咧，竟然啊再开翻第十二场嘅时候咧，呢、這个 Alice 竟然系死咗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佢喺街度应该係撞车死咗，然之后呢警察就打电话俾阿 Dan， 就同阿 Dan 讲话，喂我哋搵到有一个人叫做阿 Jane Jones， 咁佢就过咗身，就冇人嚟认尸。咁呢我哋就喺佢有一个剧本都冇讲得好清楚，就係、是、究竟係喺个 passport 度有写到佢嗰、那个有一个叫即係点讲，如果有任何嘅事故你联络边个人咁样，就写低咗佢个名，咁剧本入面有 suggest 到系呢样嘢嘅，咁咁就联络咗佢，咁就去到发现呢个人个名係 Jane Jones， 原来唔系 Alice 喎。咁呢一场戏到最后就係咩呢，就係喺嗰、那个医院呢，即係第一场嗰个医院嗰度附近呢，其实有一个公园仔，嗰个公园仔就有系一个少少个坟场嚟㗎嘛。咁喺入面呢，佢哋就Larry 同Alice 就喺度等緊Dan 嚟啦。佢哋就Larry 就突然间叫Alice， 你睇下呢个坟墓。那个坟墓就上面就写咗个名字就系、是、Alice。但系喺188几年就已经死咗啦。呢、這个唔系 Alice 个真名嚟嘅。就系喺嗰个坟墓度，原来呢个 Alice 即係阿 Jane Jones 啦，個劇本入面一路都係叫 Alice 啦、嗯嗯。根本嗰個唔係佢真名嚟，佢就係喺呢度見到一個墳墓上面有咁嘅名， 就攞咗呢個名， 就攞咗呢個名啦。佢、 哦、 嘅、 okay、 真名真係 Jane Jones， 真係嗰一場喺個夜總會度，阿 Larry 猛咁問佢你叫咩名啊？咁我要你個真名。 真係叫 Jane Jones， 真係叫 Jane Jones。 嗯， 嗱，點解呢個劇本我猛咁話係講關於真相嘅咧？其實有好多呢咁嘅 hints 噶，即係好多位都係咁樣喺度將個真實同埋嗰個我哋呢一路都。我哋认为是真实的那个真实呢佢逼我哋咁样去面对。 係喎，真係冇諗过嗰个真实系咁样嘅时候，当你知道咗呢一个所谓真相嘅时候，你又如何去面对呢？ 係啦。咁、嗯、嚟到第十二场呢度呢，阿 Larry 就已经系好似系同一个护士搭上咗啦。 哇、哦、咁快。 係啊，又同另一个护士搭上咗咁样 嘅。 咁呢、這个呢、這个阿 Anna 呢就冇拍拖嘅，就淨係养咗个狗。咁、 哦、 啊，咁啊，到最后佢哋两个个情况就系咁样啦。 太复杂啦，都系养翻只狗算啦。 咁跟住到最后阿 Dan 就走咗入嚟啦。咁阿 Dan 亦都系讲咗话，我决定搬走啦，我过去 New York 嗰度，我就即系起码暂时系咁啦。佢就搬 搵其他护士好咩都好啦。 阿 Dan 唔系医生嚟噶。 Sorry， 呢个系 Larry， 呢个系 Larry。 咁总之点都好啦，阿 Dan 就决定话我而家去 New York 啦。咁个剧本就喺呢度完咗。 哦 咁啊，成个戏就喺呢度完咗啦。咁但系即系我唔知道观众系点睇嘅。即系我阿 Winky， 我哋都讨论过啦，就系、是、究竟成个戏，喂，究竟点解嗰啲男女关系要咁复杂啊？ 系啊，其实咁喺我哋未讨论即系话呢个剧啊，系讲越嚟越接近真相嘅时候，其实咧总会有一个感觉系会觉得呢、這个戏系讲好复杂嘅男女关系、 啊。 但系头先阿初你又我哋咪系又讲过话，即系呢啲系佢哋基本生态嚟噶啦，好似呼吸咁噶啦，咁复杂。咁点解又会攞呢一个？作为一个即系作为一个背景去讨论真相咧，我哋唔攞其他人去讨论。 其实第一样嘢咧，即系我有一个咁嘅睇法嘅。我唔知道我喺一个节目入边有冇咁样讲嘅，就系、是、每一个戏其实系一个好独特嘅世界嚟嘅。 嗯， 即系你成日睇即系嗰啲荷里活电影咧，嗰啲 trailer 咧，成日都系 in a world in a city 。嗰啲咧，即系嗰啲，其实唔系讲少，系因为你每一个戏其实系一个好 specific 嘅一个世界嚟嘅，佢有一个系统嘅。只不过喺呢一个越系 specific 嘅呢一个咁样系统，一个咁嘅世界咧，我哋先至可以做到戏啊！即系我唔理你嗰个世界，如果你同我讲话呢个戏系 Lord of the Rings， 嗯 ，OK， 咁我一定要喺嗰个系统入边啦。你唔会突然间会有星球大战，会有啲白兵走出嚟噶嘛？ 即系基于变咗语言咁啊！呢个系佢哋基本语言。 系啦，呢个系嗰个世界系咁样嘅习惯，嗰啲人系一样系咁。咁样思考，一样系面对紧一个咁样嘅生存环境。 嗯， 咁即系譬如话喺战乱嘅，咁嗰啲人就个个都系咁啦。你见到战乱啲人去偷嘢去抢嘢，正常啊。 嗯嗯， 咁嗰啲人就唔会觉得嗰样嘢有问题嘅咯。 唔会觉得偷嘢好大话题。 系啦，而而家呢一个戏嗰啲咁样嘅男女关系咧，嗱，我唔系话编剧想写成个英国都系咁样嘅，我唔系。只不过系话佢 highlight 咗某一个世界某嘅某一部分，而佢系围绕住主要系呢一个世界。咁样去写，所有戏都系咁噶，你谂清楚。 即系好似佢哋嘅专业就系感情复杂咯。 诶，可以咁讲啦，可以咁讲啦。即系你唔好话佢嘅专业啦，即系好似你讲到系嗰啲一路皇庭就全部都系律师啊、法官啊。 系啦，呢个咪佢哋专业。 之后 ER 就全部都系医生啊，咁样系其实有少少咁样嘅意味嘅，就系、是、嗰 group 人嗰、那个世界，所有人都系面对紧类似嘅问题、类似嘅生态环境，佢哋系咁样生存嘅。咁、 嗯、 呢个系大部分戏都系咁噶，你翻嚟留意一下，所有戏都系咁样嘅。嗯咁喺一个咁样嘅状况之下，咁被逼咩呢？被逼就係佢哋要处理啲咁复杂嘅男女关系呢，佢哋就好多时要面对我哋点样去将嗰啲真实去面对。因为好明显我个 partner, 佢就係会有其他 partner 㗎啦，佢会有其他感情关系㗎啦，我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咁、 哦、 所以喺一个咁样嘅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戏剧世界入面，咁我哋就容易睇到嗰啲人點樣去處理喺一啲咁樣嘅情感關係之下，我哋點樣去面對一啲我哋本身係唔需要知嘅一啲真相。而家我哋必須要面對呢啲真相，因為佢哋個個都有其他嘅外遇啊嘛，有其他嘅關係嘛。咁佢點樣去面對呢啲？佢如果唔可能係唔知好過知嘅啲真相。所以咧，編劇喺 set up 呢啲人物嘅關係呢、這個咁嘅世界嘅時候咧，係唔係亂嚟嘅？係 set up 咗呢個世界嗰啲人個基本生態環境已經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先至會見到喺呢一個生態環境之下，啲人點樣去面對真相，點樣面對真實。所以點解我覺得呢一個戲最重要嘅主題啊，其實唔係講緊嗰啲人物嘅關係有幾咁複雜啊，啲感情關係有幾咁複雜啊，男女點樣呃大家，而係我哋點樣去面對 真相咯。即系有啲人咧，佢哋面对真相咧，佢知道咗之后咧，佢就会，哎呀，我呢个系真相，我就接受啦。然之后我睇下点样生活落去啦。有啲人佢系可能会接受唔到嘅，而呢个戏正正就系攞一个咁样嘅世界、咁样嘅环境、咁样嘅关系，而令到个主角去经历呢啲嘢，令到我哋作为观众喺出边睇嘅时候咧，我哋会，哎呀，我如果系我究竟我应该点样去面对咧？ 我又有啲唔明啊，点解会攞呢一群人去讨论真相呢样嘢啦？嗱，咁事实上，如果我感情，我事实上啦，感情唔复杂嘅人去睇啦，去睇呢个戏，可能我唔系咁大一即系所谓共鸣啦，去了解佢哋接近真相嗰个心态嘅。点解编剧偏偏系揾呢一群感情复杂嘅人去面对真相呢？ 或者我讲话真相呢两个字唔系几准确，或者讲得唔系几好，但系其实系讲紧我哋点样去面对，即系嗱，就算啦，我当系普通嘅情人咁样啦，你我当你同你男朋友咁样先算啦，嘅一个故仔啦。有一日突然间有三个钟佢消失咗。即系可能纯粹你打唔到电话俾佢啫，佢唔知去边，佢同你讲话，我冇啊，我个电话冇电啫嘛。 嗯哼， 跟住你就即系成日怀疑啊，乜乜乜啦。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系啦 ，I don't love you anymore。跟住你就讲系咪？即系你谂下，其实系我哋平时我哋会面对呢咁嘅嘢噶。 系， 只不过系佢用咗一个比较 extreme 嘅一个比较极端嘅一个状况。令我哋去睇呢样嘢，到最后佢唔系想讲喺一个极端状况之下，我哋如何面对呢一啲我哋都唔知道系唔系真相嘅真相，或者系呢啲大话，或者系我哋怀疑其他人啊？即系我点解话我用真相呢两个字话系个戏嘅主题，我觉得唔够准确咧。其实系应该系话我哋喺面对一啲咁样嘅关系，男女之间嘅关系、爱情嘅关系嘅时候，我哋究竟点样去面对我哋嘅另一半？或者系我哋自己嘅心魔啊，我哋成日喺度怀疑人哋，或者系我哋嘅另一半，佢总有佢嘅过去噶嘛，佢总有佢嘅生活噶嘛， 系啊系啊。 咁嗰啲嘢究竟我哋点样面对咧？即系呢一个系，即系如果我讲得细致啲，我会咁讲嘅。但系如果笼统咁讲，我就会话系我哋点样面对真相咯。而呢样嘢其实系某程度上系点讲？系宇宙性啲噶嘛。如果我讲真实，系宇宙性啲，因为我哋每日无时无刻都要面对噶啦。即系究竟而家嗰架飞机，究竟系真系俾人骑劫咗啊，定还是有外星人啊，定还是系真系普通空难啊，定还是系咩咧？咁我哋每日都面对呢啲嘢，只不过我哋点样去信呢？ 同埋我突然之间喺度谂咧，即系如果我哋睇电视咧，见到一班医生咧，你通常会见到一班 top 啲嘅医生，行得前啲嘅一啲尖啲嘅即系尖锐啲叻啲， 尖锐啲 系啦，即系总之一啲行得出众啲，你会见到佢嘅性格比较出众嘅。咁如果我哋讲一个可能感情嘅戏嘅话，你会见到一班比较，我可以咁讲，比较 crazy、比较疯狂啲嘅人，即系你仲有一个 contrast， 仲有一个对比喺度，就系、是你觉得佢哋可能唔重视感情啊，因为成日都换男女朋友啊，但原来唔系喎。当佢哋面对起佢哋认真起嚟嘅时候嘅感情咧，可能比我哋一啲平常人嘅时候，可能系更加入骨噶嗰样嘢。 但系你试下简单啲谂，其实人就系咁噶啦。 嗯， 即系你谂下好嘅剧本，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好嘅剧本，佢真系描写紧人咯。每一个好剧本都系咪？咁其实到最后，只不过嗰啲人会咁样 behave， 我哋唔会咁样 behave 啫。咁我谂编剧或者我都系想，我哋如果睇完之后，我哋觉得嗰啲嘢系唔啱嘅，咁呢个故事教翻我哋唔应该咁做咯。 系啊， 系咪？但系到最后，我哋都系 study 人啫嘛。 系嘅。好啦，今日多谢阿初呢两集啦，同我哋分享 closer 行近啲有心人嘅， 行近啲好啊， 呢一个剧本嘅，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再见啦，多谢晒阿初 ，thank you，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